上一次同大家系开始咗，系讲到点样能够被圣灵嚟到系充满。啊，被圣灵充满咗之后，啊，一个人就会有好唔同嘅表现。佢哋对神系会不断咁歌颂神，会不断咁嚟到系感谢神。人同人嘅关系都会唔同咗。嗱，第一个关系就系夫妻嘅关系。嗱，中国人话夫唱妇随。但是圣经以弗所书话俾我哋听，是夫爱妇从，就家庭是会得和睦。嗱，我喺度讲以弗所书之前，我是先讲咗箴言。其实箴言同埋以弗所书都有好多好相似嘅地方，就是同神嘅关系，同人嘅关系。喺讲箴言嘅时候，我都讲过夫妻嘅关系，叫佢做夫妻嘅智慧。我亦都讲过父母同仔女嘅关系系父母嘅智慧。所以我而家讲以弗所书系会尽量避免系相同嘅内容。我哋见到其实婚姻唔单止喺美国，喺全世界其实都出现咗系好大嘅问题。呢个问题唔单止系而家先至有，这个问题其实喺人类堕落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咗。人类堕落，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就有一个诅咒来到这个世界，在这夫妻之间亦都有一个诅咒，就在这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经文说，女人是必有怀胎生产的苦楚，男人的工作是要做到汗流浃背，才是能够是找到食。我两个女儿经常都是跟我投诉的，他说，爸爸，你知不知道你是有多幸福啊？你不是女人，你不用生仔。你知不知道生仔几痛啊？生仔好痛的，他们说。还十个月来到怀胎好辛苦的，他说，你爸爸你真是幸福。我就会回答说，我说神是公平的。女人怀胎十个月而已。男人一世做牛做马，做到汗流浃背才找到食。我说，所以你睇下男人嘅寿命平均比女人短命，就系做到命都短埋。我话神系公平。其实除咗呢个诅咒，喺度创世纪嘅三章十六节，仲有其他嘅诅咒。神同妻子话：你必恋慕你嘅丈夫，你嘅丈夫必管辖你。英文系Your desire shall be to thy husband。你话几好啊，吓 ？Desire to thy husband。但系我想问下在座嘅，有几多位太太系仲系恋慕自己嘅丈夫？你话拍拖嗰阵时候就可能系恋慕你嘅男朋友。呢度话结咗婚噶啦，成为丈夫啦，会唔会仲系恋慕咧？吓？其实希伯来文系好有意思嘅。你若果见到那个字有在不同的经文度来到是运用，你就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恋慕这个字在创世纪的四章七节是有出现过，就是讲到该隐和阿伯的故事。阿伯和该隐都献祭给神，但是神就看中了阿伯的献祭，就没有看中到该隐的献祭，所以该隐就大发脾气，很生气。神喺度创世纪嘅四章七节同该隐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嘅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呢度唔系话罪伏咗喺个门口度含情脉脉咁每日望住阿该隐恋慕佢。呢度系讲乜嘢啊？系罪一定会系想控制你、操纵你。所以你呢是要制服罪，不要去犯罪。如果我们将这个意思套返落去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我们就知道经文是为什么。经文就是说，妻子一定是会控制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妻子就想控制个丈夫，丈夫就想管辖翻个妻子。你话仲唔系搞到呢个家庭六国大风上，非常之嘅大嘅问题。所以跟住圣经话俾我哋听， 出現咗好多好多男女之間嘅問題。第三章個詛咒臨到夫妻之間，第四章開始出現一夫多妻制，第十九章出現有色情，創世紀嘅十六章出現咗奸淫，第十九章出現咗同性戀戀倫，創世紀嘅三十四章出現咗強奸，喺說三十八章首次係提到有妓女嘅出現。夫妻之間嘅問題，男女之間嘅問題，一直持久到今時今日。難怪喺美國超過50%，大部分超過一半嘅婚姻都係失敗嘅。原因就係夫妻之間嘅問題，妻子係想控制丈夫，丈夫係想嚟到係管轄妻子，大家都想嚟到係改變對方。嗱，呢個就係問題。嗱，我哋知道郭培理嘅太太叫做 Ruth。阿 Ruth 有一次佢曾經講過，佢話有一日我卒之明白到，要改變郭培理嘅唔係我，要改變郭培理嘅係神自己。我唔需要去改變佢，神會得改變佢。我要做嘅就係去愛佢。嗱，阿 Ruth 郭培理嘅太太話，當佢發現咗呢個真理之後，佢如釋重擔。佢話呢一日係佢嘅生命當中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嗱，所以我哋見到真正嘅問題係喺《創世紀》嘅三章十六節，係人個罪進入咗呢個世界，人墮落咗之後有嘅詛咒。嗱，我哋要破解呢個詛咒，要點樣做啊？喺聖經入面原來有個破解嘅辦法，就係喺度以弗所書嘅五章十八節，上一次同大家講。要被聖靈嚟到係充滿，被聖靈充滿咗之後，一個人唔單止係會歌頌神、讚美神、凡事感恩，亦都會係彼此嘅順服。而第一個關係，我哋見到以弗所書嘅第五章、第六章講咗好多嘅關係。第一個關係就係夫妻之間嘅關係，夫妻要彼此嘅順服，唔係去控制對方，唔係去意圖改變對方。嗱，喺書以弗所書嘅五章二十二節話，作妻子嘅當順服自己嘅丈夫。而喺度五章嘅二十八節係俾丈夫嘅，話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嗱，你見到呢個同埋創世紀嘅三章十六節真係好唔同。三章十六節話個妻子要控制個丈夫，個丈夫要管轄嘅妻子。而家五章二十八、五章二十二係話妻子當順服自己嘅丈夫，丈夫要照樣愛妻子。嗱，其實兩公婆結咗婚，願意一齊生活，係兩個罪人喺埋一齊，願意一齊生活。生活上一定有好大嘅問題，因為兩個都係罪人。嗱，若果唔係話靠住神嘅話語，唔係靠住聖靈嚟到帶領，呢一段婚姻根本冇辦法係能夠成功。一段婚姻要成功，係需要彼此嚟到係順服。喺《哥羅西書》嘅三章十八節經文話：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嘅丈夫，這在主裡面是相宜的。同樣的經文亦都出現在彼得前書的三章五節，彼得說妻子要順服自己的丈夫。一般人都不喜歡順服，不喜歡去服從人，因為覺得順服服從人是好像自己是矮了一撅，好像低了人一等那樣，所以他們覺得是懦弱的表現，他們不喜歡。現在是有很多婚禮裡面講到誓言都唔會再提到順服同埋服從，尤其是若果個新娘係好著重女權，係個女強人嘅話，更加就唔會有服從呢啲字眼喺婚禮嘅誓言入面。嗱，今日要同大家睇一睇俾妻子嘅命令，我哋先睇俾太太嘅命令，然後等陣先至睇俾丈夫嘅命令。嗱，喺住以弗所書嘅五章二十二節。經文話作妻子嘅當順服自己嘅丈夫。嗱，我會同大家睇五點，到底係點樣嚟到係順服。第一點係順服嘅原因， 点解妻子要顺服？第二就是顺服的对象。当一个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她真正顺服的是谁？第三点是顺服的范围。第四点是顺服的标准，究竟顺服的准则在哪里？而第五点的就是顺服的结果。我们一起来看看顺服的原因。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一节，经文说我们基督徒都要彼此的顺服。跟住在《第五章第六章的《以弗所书》就讲了很多不同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仔女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全部都要彼此的顺服。所以我们见到这里不是针对女性，不是说歧视女性，其实所有的人都需要是彼此的顺服。刚才我们讲了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五节，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如果你看回前面一章的经文，在书二章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至到十四节，是讲到要顺服君王，要顺服神宰。所以这个是同埋以弗所书第五章是一样的原理，大家都要彼此顺服，不是只是歧视女性。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一节就更加有趣了，讲到是耶稣基督的例子，耶稣基督自己都顺服，他是无罪的，替我们受苦，替我们钉十字架，他是顺服自己的父，留给我们是有好好的榜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学习耶稣基督，来到过着谦卑服从的生活，来到是彼此服从。这个就是服从的原因。第二点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服从的对象。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二节说，妻子是应该服从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旨意。当一个妻子如果是服从她自己的丈夫，她真正服从的是耶稣基督，是服从主。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一节经文说，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如果一个妻子真正顺服丈夫的话，其实她是顺服耶稣基督，敬畏耶稣基督。相反地，若果个妻子话顺服耶稣基督我就顺服，但是我唔会顺服我个老公。佢唔顺服嘅系边个啊？佢唔顺服嘅系耶稣基督，佢唔敬畏嘅亦都系耶稣基督。有一个神学家，有一个圣经学者，系现代嘅神学家，叫做 Chuck Missler。佢系我好鍾意嘅一个神学家，点解呢？因为佢嘅前身亦都是一个工程师，所以我好喜欢他。他呢年轻的时候是做很多的生意，生意都做得很大，所以他全部的精神就放下落去他盘生意那里。他的太太 Nancy 呢，生了四个细佬哥之后，全部的精神就放下落细佬哥的身上。两公婆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甚至是差不多是要离婚那么滞。有一天 Chuck Missler他是放了工回家，他发觉的情况是很不同。在这里台上面的晚餐是用到最名贵的碗碟来到装住。这些刀叉碗碟平时是放在橱柜里面。就算有很重要的亲朋戚友来到他们的家里都不舍得用的。今天他老婆就是用了这些来到装他的晚餐给他吃。他看看台上面的食物全部都是自己喜欢吃的。打开个雪柜一睇，雪柜入面以前全部都是仔女喜欢吃的嘢，而家雪柜入面是自己喜欢吃的嘢。他说大件事啦，个老婆要同我离婚，今日煮埋最后嘅晚餐俾我食，所以是用到咁靓嘅刀叉碗碟。其实唔系，原来佢嘅太太 Nancy 读圣经系读明白咗，读以弗所书嘅五章二十二节，她是明白到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如同顺服主耶稣基督。她是愿意是改变，她不是说要出先改变，她自己先改变，她是踏出第一步。 Chuck Missler 后来讲返出嚟，佢话系佢太太一手系挽回呢一段嘅婚姻，系愿意系行出第一步，愿意顺服佢，就好似顺服耶稣基督一样。Nancy 喺度五年前系癌症系去世，直至到五年前佢两公婆都系仍然继续嘅恩恩爱爱。喺住三年前 ，Chuck Missler 自己都系翻翻去神嗰度。嗱，我哋见到就系 Nancy Missler 一个人愿意系服从圣经嘅教导，以致系挽回咗呢一段嘅婚姻。其实一个太太最重要嘅关系唔系同佢嘅丈夫，一个太太最重要嘅关系系同神，其次先至系同佢嘅丈夫，再其次先至系同仔女。好多人甚至基督徒都搞错咗，当有咗仔女，仔女嘅地位就提高到系高过自己嘅伴偶。嗱，呢个其实唔系圣经嘅教导。当一个太太同神嘅关系系好嘅时候，自然同丈夫嘅关系都会好，自然同仔女嘅关系都系会好。嗱，我哋睇咗顺服嘅原因，就系因为系要彼此嘅顺服。我哋见到顺服嘅对象就是最终顺服嘅对象是耶稣基督。第三点，我哋睇睇是顺服嘅范围。经文话妻子是要顺服自己嘅丈夫，不是去顺服人哋嘅丈夫。喺树以斯帖记嘅一章十一节讲到阿哈徐老王是命令皇后雅实提喺度大臣嘅面前嚟到跳舞。阿哈徐老王是希望在大臣面前来到炫耀一下自己太太的美貌，自己太太的舞姿，但是皇后是不肯。其实皇后是做得啱，一个妻子是顺服自己的丈夫，她是没有需要去顺服别人的丈夫，她是没有需要是给第二人的丈夫来到欣赏自己的美貌或者是跳舞。这里讲的范围不是说妻子的等级要顺服丈夫的等级，不是说搞等级的制度。刚才我们讲了，妻子服从丈夫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需要彼此顺服。我们读圣经是要很小心，读得不小心那件事就会是错解圣经。其实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男和女都是平等。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八节，经文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在这里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我们一切一律都是平等，无论是不同种族的人，是主人是仆人，是男是女，全部都是一致平等。我们讲完了服从的原因，讲完了服从的对象和范围，我们不妨看看第四点，就是顺服的标准。讲到顺服的标准，我会讲两点，第一个是榜样，第二个是程度。我们先看看榜样。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我们见到保罗是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到是和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到是作比较。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节，经文亦都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自己都有头，神就是耶稣基督的头。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平等的？绝对是平等。父子圣灵，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节，他都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基督和父是平等的，但是神 仍然都是耶稣基督的头。夫妻亦都是一样，夫妻是平等的，但是丈夫是妻子的头。有人说每个人都有头的，你没有头就盲中中，就会是没晒方向。但是如果有两个头就怎么样，两个头就变成怪物的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头，神是耶稣基督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讲埋第二点标准，是服从的程度。究竟一个妻子要服从她的丈夫，是某些事啊，还是全部都要服从？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四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有没有见到这个标准是教会顺服耶稣基督？更加好的标准就是刚才在树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第三节说，神是基督的头，耶稣基督是顺服他的父。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顺服父，究竟他有什么事是顺服，什么事是不顺服？是全部都顺服，所有事都顺服。所以经文说凡事都要顺服。看埋第五点，就是顺服的结果。我们说夫妻之间有这么多的问题，原因就是因为早就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是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是解破这个诅咒，就是要做到丈夫爱妻子，妻子是顺服丈夫。但是如果你说妻子说，嘿，老公都不爱我的，我不顺服他。但是如果老公又说，咦，我的妻子都不顺服我的，所以我不爱我的妻子。如果是这样的事就大件事，不能够破解这个诅咒。其实婚姻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两公婆都追求平等公平。你说有没有搞错啊？公平都不好？是啊，公平都不好的。很多时两公婆就会怎样啊？哎呀，你这样做我又这样做，你不是这样做我又不敢做，这样就大件事了，是吗？你怎样都是需要有人是愿意是为对方牺牲，是愿意是彼此的来到是顺服。经文没有说丈夫爱妻子是因为妻子顺服丈夫，经文亦都没有说妻子顺服丈夫是因为丈夫爱妻子，没有这么讲的。经文是说你做妻子的是要顺服丈夫，是个命令，你做丈夫的是要爱妻子，亦都是一个命令。我们见到在这个婚姻的关系，若果有一方面是愿意是服从命令的话，这个婚姻都会是成功的。就是好像 Nancy Missler 的这个例子，她是愿意是行出第一步，她是愿意来到是服从。若果是有一方面服从都会成功，但是若果你说两方面都放弃都不服从的话，那这段婚姻就完全是不能够挽回。还有经文说，做妻子的无论你的丈夫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一样都要顺服。喂，有人说你都不知道我的老公是怎样的人，你叫我顺服他？圣经没有说你的老公是这样你就顺服，是这样你就不顺服。圣经说你是无论是怎样的人你都要顺服他，除非你的丈夫是叫你做违反圣经的事，除非你的丈夫是有暴力的行为是例外，你一样都是要顺服。在《书彼得前书》的三章一节，彼得说你的丈夫可能是不信的人，你的丈夫可能是不服从的基督徒，但是你一样要服从他。未信的人当然不会听到，不服从的也都没什么机会听到，但是做妻子的就要去顺服，因为妻子就成为丈夫的美好的见证，他的行为、他的品行、他的顺服是可以感化他的丈夫。彼得说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好过你自己去装饰你自己，梳到好靓的头， 带到珠光宝气，着到好靓嘅衫喺你嘅丈夫面前，你不如系有好嘅行为，你不如顺服佢。喺彼得前书嘅三章四至到五节经文话，要用长久温柔安静嘅心做装饰，来顺服自己嘅丈夫。嗱，喺住彼得前书嘅三章六节，亦都俾我哋有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撒拉。他是愿意顺服阿伯拉罕，他叫阿伯拉罕做自己的主。有人说，刚才我都说过，你叫我顺服我的老公，我很害怕，不知道他叫我做些什么。彼得前书的三章六节也有说，他说不要因恐吓而害怕，不用害怕，你服从圣经的教导，神是会看着你。我们讲完彼太太的命令，相信讲俾太太嘅命令嗰阵时，丈夫真系好开心，心花怒放啊！圣经叫太太服从我，就好似服从耶稣基督一样。但系而家俾丈夫噶咯，头先我讲俾太太嘅命令，可能啲太太会觉得，咦，唔公平，叫我顺服我个老公。而家你睇下经文，俾太太嘅命令系一共四节嘅经文，俾老公呢九节咁多。你话神系咪非常之嘅公平？我哋讲俾丈夫嘅呢一个命令，我亦都会同样系讲五点公平起见，讲翻五点。我哋会睇睇呢一个爱究竟系点样嘅爱。第一点系无条件嘅爱，冇条件嘅。第二点系牺牲嘅爱。第三点系有领导性嘅爱。第四点是要爱太太好像爱自己一样。第五点是不能够分开的爱。有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给丈夫的命令是要爱呢？爱好像是女人的专长，是吧？我们成日都说母爱啊，慈母啊，女人的专长来的。为什么叫男人爱的？男人应该是严父啊，应该是很坚强。圣经可能就是知道做丈夫的是缺少爱，所以特别就是要教我们是要爱我们的太太。第一点是无条件的爱。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五节，我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爱太太要好像是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怎样爱？是不是这个教会实在太可爱？不是喎，教会一啲都唔可爱，教会好多问题。耶稣基督冇话要教会改变咗，要基督徒改变咗先至爱我哋喎。若果要改变咗先至爱嘅，相信冇人能够系得救。我哋仲系罪人嗰阵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哋舍命。我哋每个人都唔系完美嘅人，耶稣基督都知道，就算救赎了我们，我们仍然都会是令到他很伤心失望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仍然是为我们舍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丈夫爱妻子就应该是这样来到爱。其实我刚才说两夫妻就是两个罪人在一起，愿意是一起来到是生活，双方都有很多的短处，所以大家都需要是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受。我讲箴言系列讲过夫妻的智慧，就是说大家要彼此的包容接受，不是去改变对方。我要是着重一点，就是说彼此包容接受不是说罪，有罪是要针对。其实很多时两夫妻之间的问题都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事，拗到是面红面绿就不值得。我们要是学习接受对方，好像耶稣基督接受我们一样。前总统 Jimmy Carter， 他的太太是叫做 Rosalind。 我们知道 Jimmy Carter 是一个很守时的人，他无论是回教会去任何的什么的聚会，他都很准时的。但是太太呢，因为是女士要扮靓，所以慢了一拍。每次是迟到，因为太太要扮靓， Jimmy Carter 就会大发脾气， 好唔开心，板起个面，两公婆就会面阻阻咁样。翻到教会，去到聚会，啲人都知道咩事发生，因为系司空见惯。啊，有一年1982年 ，Jimmy Carter 系唔记得咗买生日礼物俾太太，大件事唔知点算，所以佢就谂到个办法，写张字条吓。你睇佢个样子，以为佢好木，其实好精灵。佢写张字条俾个太太，佢话：今年啊，太太，我要俾你一个好特别嘅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今后你迟到的话我不会发脾气的了。要做到才得。Jimmy Carter 真的做得到。1982年之后逢亲的太太因为扮靓要迟到他不会再发怒，从来没有发怒到。Rosalind 说他收到这么多的礼物，这一份是最好。我们都是需要学耶稣基督无条件这样来到是接受，来到是爱我们的太太。第二点就是愿意牺牲的爱。现在的婚礼都很贵很贵，非常之的昂贵，你要摆酒的话。但是结了婚之后你要付出的代价是比你摆酒的价值更加高，远远超过的。两夫妻都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圣经话，头先嘅经文，丈夫要为妻子舍命啊，要舍己啊。嗱，点解你话搞咁大单嘢啊，咁重嘅代价？嗱，其实呢一个就系亚当当年系冇做到。亚当同夏娃犯罪，犯咗罪之后，两公婆都匿埋。神去到伊甸园话：亚当你喺边度啊？亚当话：我匿埋咗啊，我冇着衫。神话你点知道你自己冇着衫？你系咪食咗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亚当点样回答啊？创世纪嘅3:12，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嘅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俾我个女人啊，佢搞到我今时今日咁样。亚当心谂食咗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系会死嘅，不如拱下夏娃出嚟，夏娃死好过我死啊！几大揾佢垫底。嗱，呢一个就系最初亚当系冇做到，系要为太太系嚟到系舍己。嗱，现代嘅婚姻都系好相似，两公婆系好唔愿意为对方牺牲，两公婆都系好自我、好自私，就系希望喺段婚姻入边揾到有乜嘢可以满足自己，有乜嘢我自己想得到。其实应该是学习是为对方来到是牺牲。保罗说做丈夫的是要爱妻子，要愿意为他来到是舍己。喂，有人说喂，老夫老妻了还爱什么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多夫妻大家都没有了爱，以致就是搞到离婚。这里不一定是讲情欲的爱，呢度系讲系愿意系付出，愿意为太太摆上，愿意牺牲嘅爱。嗱，我讲完咗以弗所书就会讲系一个天堂嘅系列，讲完咗天堂嘅系列，我就会讲雅歌。雅歌我哋会见到情欲嘅爱 eros 喺树夫妻之间系有佢嘅地位，但系任何罗曼蒂克嘅爱、火热嘅爱都会淡化，都会系冷却，甚至系消失嘅。一段婚姻系要持久，系要持续嘅话，一定要加上谦卑、包容、牺牲嘅爱啊，先至能够系成功。但我哋讲咗两点，就是第一点，做丈夫嘅系要无条件嘅爱太太；第二点，这个爱系牺牲嘅爱。第三点是要有教导性的爱。在数以弗所书的5:26-27，说耶稣基督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要的目的他是要将是教会他的新娘子毫无瑕疵圣洁地来到是献给自己。 做一个丈夫亦都系一样，有领导有带领嘅责任，系要将太太毫无瑕疵圣洁咁系带到主嘅面前。嗱，我哋见到神最初颁发命令俾亚当夏娃，系俾亚当啊，定系俾夏娃？系俾亚当。当两公婆系出现咗问题，犯咗罪，神首先去质问嘅系边个？亦都系亚当。点解啊？因为做丈夫嘅系有责任嚟到系带领领导妻子，系要使妻子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所以丈夫系有带领有领导嘅责任。嗱，如果我哋见到以弗所书，其实入面叫丈夫所做嘅就是亚当当年是没有做好的事。但我们见到，我们说他是有责任来到带领教导夏娃，他是没有做好，所以夏娃才这么容易是被撒旦能够是引诱，他应该是教夏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另外第二点就是他应该是有保护夏娃的责任，他没有做好，他应该不要被太太是受到引诱诱惑。当撒旦来到诱惑夏娃的时候，亚当在哪里？圣经是没有讲到，他可能是躲在一边在睡觉，以致撒旦是能够是引诱夏娃。在说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经文说，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妻子，我们的太太是比较软弱的肢体，做丈夫的是要保护自己的太太。那你说我保护我太太，我太太又做什么？在树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经文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一个丈夫是有带领有教导妻子保护妻子的责任，但是一个妻子是有帮助她丈夫的责任。如果我们注意到耶稣基督在树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她是派了七十个门徒出去做她的事工，她是一对一对这样派她们出去。如果她是一个一个地派她们出去，相信是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七十个人去的地方怎么都是比三十五对的人去的地方是更加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一对一对地派他们出去。原因就是一对一对是可以彼此的来到是保护大家，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补足大家的弱点，能够是分工合作。这个就是神最初创造夫妻关系的用意，就是要两公婆大家能够是帮助大家。在树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九节，或总是保养姑息，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保养这个字在到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是讲到父母养育仔女，是同一个希腊文的文字。丈夫是有教导妻子的责任，这个字亦都是有使到成熟的意念，亦都有是被营养的意念， 就是 nourish nurture 这个字慢慢慢慢是变了那个字。所以一个丈夫是有使到妻子成熟，使到妻子能够成长的责任。第四点，第一点是无条件，第二点是牺牲的爱，第三点是有领导性的爱，第四点是要爱妻子如同是爱自己。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八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个原理是很简单，个个都懂得是爱自己，能够是个个懂得照顾自己。但是有人说不是，很多老公很污惹的，不修篇幅。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不修篇幅。在这里疫情的时候要录自己讲道，很多时录完了播回出来才发觉，哇，乜原来我没有梳头啊，啲头发飞起晒，又要再录过，录完了又发觉自己条胎歪了，又没有扣三楼，成日我发觉自己都要录完又再录过。其实这里所讲的是什么？ 是很基本的来到是照顾自己爱自己。就是你冻懂得加衫，你口渴懂得饮水，你饿了懂得吃饭，这个人人都是懂得的。嗱，有两夫妻走去揾牧师，佢哋想叫牧师嚟到认同佢哋嘅离婚。佢哋话牧师啊，我哋两公婆冇晒感情。佢哋希望个牧师就话：哎呀，冇感情啊，咁啊冇办法啦，你哋离婚啦。点知呢个牧师话：你唔得噶，同个老公话：你有带领嘅呢一个责任，你要啊爱妻子好似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圣经咁话噶。哇！那個丈夫拗下個頭，咁高深叫我係好似耶穌基督咁愛教會，佢話我做唔到。佢都好坦白。跟住個牧師話：不如咁啦，聖經都有話要愛你嘅鄰居，咁你就當你嘅太太係你嘅鄰居，你去愛佢。點知個丈夫都話我都係做唔到。卒之個牧師話：唉，以弗所書嘅五章廿八，愛你嘅妻子如同愛你自己。爱你自己你懂了吧，那个丈夫当堂是没有声出。在这里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九节经文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姑息，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在道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九节也都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但我们见到呢度好相同嘅意念，就係、是、我哋要爱我哋嘅太太，我哋係要爱佢哋好似爱自己一样，千祈唔好係苦待佢哋。最后一点就係、是、係一个唔能够分开嘅爱。喺住以弗所书嘅五章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嗱，呢节嘅经文好明显，保罗系引用紧创世纪嘅二章二十四节。嗱，离开父母呢一个字，有个意念就系抌低你嘅父母，嚟到系同你嘅太太嚟到系联合。联合呢个字就系黐埋一齐嘅意思。嗱，所以英文就系叫做 leave and cleave， 就系俾夫妻。嗱，有人话一个成功嘅婚姻系一个离婚的婚姻，哇！你话有冇搞错啊？啱啱先话唔可以分开，点解又话成功嘅婚姻系离开嘅婚姻？系啊，系同埋你嘅自我同埋你嘅自私嚟到离婚，咁先至能够成功。亦都有人话世界上冇成功嘅婚姻啊，只有两样，就系、是、放弃嘅婚姻同埋愿意继续努力嘅婚姻。因为不能够放弃，所以做丈夫的是应该是尽量努力，继续努力。其实我们见到这一节的经文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我成日都是讲首尾结构，就是好像片皮鸭啊、三文治啊这样。今天又用三文治来到是 做比喻。我们见到五章三十节同埋五章三十二节就係一头一尾嘅首尾结构，就係好似三文治嘅两块面包，面包冇乜好食係咪，但係係指向嗰个中间嗰一节。五章三十节讲乜嘢呀？係讲教会呀，教会係耶稣基督嘅身体。耶稣基督嘅身体点样呀？係一个身体㗎嘛，係合一㗎嘛，係咪。五章三十二节突然间又话教会嘅奥秘，第三章系讲过教会嘅奥秘，以弗所书我哋当时话呢、这个奥秘就系无论系外邦人，无论系犹太人，都系主内合一，又系一个合一。无论我哋系耶稣基督嘅肢体，教会系合一，或者系教会嘅奥秘，亦都系合一。中间指住嘅咧，就系呢节经文话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的五章三十一节。我们见到就是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夫妻之间是应该要合一。今天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再看一看给妻子和给丈夫的教导或者是命令。其实无论是给太太或者是丈夫，都是两份三文治。我们来看看，都是有个首尾的结构。 嗱，喺处啊俾妻子嘅命令，五章二十二同埋五章二十四就系手同埋尾，就系嗰两块嘅面包，都系讲乜嘢啊？妻子嘅当顺服自己嘅丈夫一样嘅，但系中间嘅馅咧就系、是、最重要嘅五章二十三节，就系、是、话到呢个榜样喺边度？就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一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榜样就是教会和耶稣基督的榜样。教会要服从耶稣基督，所以妻子要服从丈夫。给丈夫的呢又是一份三文治，手和尾都在五章二十五和五章二十八。你话点解会跳咗咁多次经文嘅俾丈夫？我头先讲咗啦，俾老公嘅系特别多嘅命令啊，九节嘅经文，所以中间系讲到有啲丈夫额外要做嘅，就系有带领嘅责任。五章二十六至到五章二十七，其实一头一尾嘅两块面包就系五章廿五同埋五章二十八，话做丈夫嘅系要爱妻子。而中间的馅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五章二十五的榜样，就是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一个丈夫是要爱妻子，就是好像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看到由于人的堕落，诅咒就来到这个世上，夫妻之间有个诅咒，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要破解这个诅咒嘅秘诀喺度以弗所书嘅五章十八节，我哋要被圣灵嚟到充满，以致我哋系能够系彼此嘅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啊，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你嘅话语，感谢你系俾我哋以弗所书嘅第五章，教我哋系要被圣灵嚟到系充满。不单止我们被圣灵充满了之后，我们是会不住的感恩，我们是会歌颂神，我们亦都是会变得是彼此的顺服，愿意做妻子的能够顺服丈夫，愿意做丈夫的能够是爱妻子，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